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，我系 Elvin 同埋 Freddy 喺度啦。咁我哋继续咧就讲翻 Gaudi 嘅建筑啦。咁我哋头先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 Gaudi 遇到啊贵尔先生佢嘅一个即系伯乐啦吓，咁即系冇咗佢咧，我谂都即系冇未必有 Gaudi 咁嘅，即系睇到佢咁多咁精彩嘅嘢吓。咁或者我哋翻翻去头先咧睇Parc Gaudi 咧嗰个公园啦吓。 如果大家去呢、這个巴塞罗那谂住去呢个公园嘅话咧，你系要预多少少时间。因为呢、這个公园呢係又要上山又要落山，佢係好大嘅公园，可以行两个几钟头 嘅。 咁呢而且呢佢由一个地铁站行完呢，行去另外一边呢去咗第二个地铁站。 係佢横跨个地铁站。 是但係呢係好丰富。 即係铜锣湾行去呢、這个天后咁。 係啦冇错。但係呢佢係好丰富嘅，每一个地方有唔同嘅景啦，咁同埋Gaudi 咧，喺每一个地方嗰个设计咧都好特别嘅，又系一个谋杀菲林嘅地方。 系、嗯、系有，但系有部分咧就我觉得几恐怖嘅，即系喺吓或者睇地章吓。咁啊呢度咧就系头先我嗰张相咧，亦 show 嗰张相咧，嗰、那个即系 个 顶部，即系下边有好一条条柱咧顶住啦，上面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广场咁样 平台 嘅广场。咁而呢个平台广场咧，佢就又系用翻啲碎嘅墓碑咧，即系嘅嗰啲咁嘅瓷砖咧，就砌咗条边出嚟，而条边咧系坐到人嘅。咁咧呢个就真非常谋杀菲林嘅地方，因为呢个。呢条边咧系冇一个地方系一样样、一样颜色、一样设计，佢系即系我觉得系啊嗰期嗰个 contractor 拎啲咩砖嚟，咁佢就砌啲咩落去，一路就一路砌，一路喺条边度一路发展发展，咁样就砌咗成条边出嚟。 即系如果以今天嘅术语咧，就啲系乱嚟咁，好似任肥咁， 任肥 砌乜就砌啦咁。但系咧，你去到现场睇咧，又唔系呢种感觉 喎。 去到现场睇就有嗰种头先讲话好 organic 啦，好呢、這个有机嘅一种演变个设计咧，系好融汇咗喺个广场。 嗱，头先我一开始就提到咧，佢喺细个嘅时候，佢爸爸个锅炉厂嗰度做嘢，锅炉厂咧佢好多喉管噶嘛。嗰啲管咧就係彎彎曲曲，好似一個坎咁樣樣啦。咁你喺呢個邊嗰度，你會見到佢嗰個 design 啦，就係佢條邊其實佢唔使一即係每一節隔一個背，即係駝背咁樣隔一嚿嘢出嚟嘅。但係咧呢樣嘢其實咧，你喺佢喺好多佢嘅建築入面咧，都見到啲咁樣細細嘅即係 motif 啦嚇，咁就會出現嘅，就係、是、突然間有一嚿嘢隔咗出嚟啊，咁而又好 smooth 嘅喎，好舒服，好 harmony 嘅喎，同成件事咁樣嚇。咁下一張啦，係啦，嗱呢個咧就係 Parc Gaudi 呢個 Parc 嘅其中一個 signature， 即係 呢個唔係 Agnes B 嚟 嘅，唔係 Agnes B， 呢係一隻 gaggle， 即係一隻蜥蜴嚟嘅， 一隻蜥蜴 嚟嘅。咁佢呢只蜥蜴咧就喺 Parc Gaudi 咧就係、是。一個即係代表啦嚇，咁、 啊、呢、這個已經變成巴塞羅那嘅代表。 代表 你落機喺機場咧，就已經一路會見到。 係啦，嗱呢一隻呢張相咧，你就會見到係 Parc Gaudi 個正門一路向上行，即係頭先我話喺嗰條柱頂住嗰、那個頂嘅之間嗰條樓梯，就中間咧就有個噴水池咁樣嚇，咁、啊、就。其中一隻咧就係呢隻立體嘅 gaggle 啦。 你影得到呢張相都犀利啦，通常呢度都係坐滿曬。 冇錯啊，即係個個就黐住曬佢，摸住啊咁樣嚇。其實呢張相就喺網度攞嘅，唔係我影嘅、 哦 啊。但係我影嗰張咧都係後面真係堆滿曬 人，堆滿曬人，啲人又騎咗上去啊，應該又挨住佢啊咁樣。總之呢個就係去巴塞羅那嘅一個 iconic 啊。 但係呢張即係但係咧呢個 park 咧就有一樣嘢好咧，係唔使錢入場。 係啊，唔使錢。 係啊，即係非常好，因為呢個咧係即係巴塞隆拿嗰個市政府 own 嘅、 嗯， 即係佢係開放俾佢自己嘅市民啦嚇。咁、啊、即係隨時。你可以本即係夜媽媽都可以行入去嘅。好啦，咁或者我哋咧就睇下一個環節嘅建築咯嚇。咁、啊、咧就或者講多少少咧，即係 Gaudi 咧，佢嗰個生平先啦。佢生平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咧， 佢一路都冇結婚，佢咧就係一個 workaholic 咧，即係正一 workaholic， 由畢業到佢死，佢都就係日日做嘢，冇假期，就即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，每日都係啊，仲有咧就中間就會去。即係敬拜神啦嚇，咁啊就係佢嘅一生就係咁樣過嘅，咁所以咧，亦都可能係因為咁咧，佢係好專注喺佢個設計咧，同埋佢係即係一路你見到佢啲嘢咧，係一路即係點講啊，即係優化啊，去到即係最靚嗰個嘅目標進發， 要求好完美， 要求非常完美嚇嚇嚇，咁同埋咧佢咧就係、是。早年咧，佢未做頭先我介紹嗰兩種建築，兩件建築之前咧，其實佢起咗好多嗰啲細細嘅 project 嘅，譬如墳場啦、啊，譬如啲屋仔啦、啊，嚇、啊，咁 起多起好多屋， 起多，咁其中一間咧就係桂爾先生嘅屋企嘅，其實係 嚇、 啊、桂爾先生屋企咧，佢咧就用咗一啲天然嘅物料。佢做咗個 form 啊，例如係一個葵葉嘅即係散開嗰啲咁嘅葵葉咧，佢就做咗個模，然後咧就用鐵就去 cast 咗佢出嚟 ，cast 咗之後咧， 鑄咗出嚟 ，然後佢就將呢個四方形嘅鑄模咧就黐埋曬，就變咗一幅嘢，就做咗個大閘門， 嗯 嚇，咁佢又好中意用呢啲咁樣嘅 pattern 咧，即係天然嘅 pattern 砌咗一啲 form 就組合。然後又變成一啲可以用嘅嘢。 佢喺天然嘅環境裏面取材，攞天然嘅一啲圖案嚟到做佢設計嘅靈感。 冇錯冇錯。好啦，咁我就睇下一張相咯。係啦，嗱呢個咧就出名啦，就而家咧已經係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啦。咁同頭先我介紹嘅帕交兒咧，同埋Casa Pablo 咧，都係世界。歷史文化遺產即係項目其中一 個。我記得想當年我去嘅時候咧，咁我同埋我太太去啦、嗯。我太太係建築嘅行外人啦。佢、 嗯、 去到佢都好 impress。 好 impress 係、啊。嗱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叫做 Casamilla 啦。咁咧 Casamilla 咧就係、是、喺正市中心，就有啲人咧就講笑嘅，你去到巴塞隆咧就一定要去朝聖。啊、就呢間咧，因為佢係你喺機場或者喺邊度去緊，我一陣間介紹嘅聖家教堂之前咧，都好多時候會經過嘅。咁、嗯、就同埋咧呢間屋咧就好大間，係好、啊、大好大間喺個市中心。上一次我就好幸運咧，就住正喺對面， 嗯、 就係、是、Toyo Ito Design 嘅一間酒店。咁佢個佛沙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啲 wavy 咁樣，我覺得佢就呼應翻佢嘅設計嚇。咁、啊、而呢座樓咧外牆咧全部係用 stone 嘅，係 sculpture 嚟嘅，其實係我可以咁講。 一個雕塑。 一個雕塑嚟嘅，全部係 stone。咁咧就七層樓高啦嚇。咁而家咧仍然係有公司喺入面嘅，有運作緊嘅，咁低層咧，你要見到有啲騎樓啊，咁而每一個騎樓咧，佢又有啲扶手嘅，啲扶手全部用 raw iron 去做嘅，就全部扭動嘅啲騎樓，冇一個係一樣嘅。咁早年呢間屋咧，其實係一個 family 嘅屋企嚟嘅 ，Casamilla 係啦。咁其實佢仲有個名叫做 La Pedrera 咁咧就佢為咗即係 Mila 呢個家庭咧，就設計呢間屋嘅時候咧，佢個女主人咧就當時咧就 cut 咗佢好多嘢。 哦，係咩？ 因為佢其實咧，佢想玩得激啲嘅， 仲激啲， 激啲嘅。因為咧，其實你如果你 咁、哦、都唔夠激啊， 唔夠激。佢其實仲有好多雕塑咧喺出邊嘅、 哦， 譬如咧喺正呢、這個即係喺側門咧嚇個頂部咧，佢而家有個 M 字嘅。其實咧，佢係想放個聖 Mary 嘅雕塑喺上面，但係咧嗰個女主人就話唔得，就 cut 咗佢。咁佢就整個 M 字喺度， 涉足神靈。 係咁就同埋整朵玫瑰花喺度，咁、哦、就代表咗佢即係有咁嘅 story 啦，咁樣樣咁而呢一間屋咧最精彩咧就係佢又係冇 冇乜直線啦，尤其是喺嗰、那個即係外牆嗰個 horizontal 嘅設計咧，你見到好似即係波浪咁。但係咧，佢每一個拋出嚟少少嘅位置咧，其實係一個簾縫底嚟嘅、 嗯， 即係啱啱好就係啱啱遮住啲窗啊，遮住啲騎樓啊咁樣。 佢有功能上 有功能上嘅用途， 用途就係落雨嘅時候咧撇雨嘅要嚟。 嗯系啦，咁而啲窗咧又系做死人啊！我谂嗰阵时啲工匠每一个都唔同样啦吓， 接佢 job 嗰啲人都几惨，可能即系揼到阿妈都唔认得。 即系，但系咧，即系如果嗱，我哋睇下一张啦吓，但系你要啲 details 啦吓，啲石柱啦吓，呢个喺街度影翻上去嘅吓，又系亦都会见到佢啲骨头咁嘅 column 咧吓，就顶翻住吓，啊下一张吓。嗱呢張係我自己嘅畫嚟嘅， 哇！犀利， 就喺正咧，就係、是、我住嘅房間咧，就望過去嚇，咁啊畫，即係可以慢慢畫咯，所以 大師啊，真係大師， 冇冇咁講。好啦，就去睇下一張啦嚇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就係個頂部，佢個佢個天台嚇。咁、啊、天台咧，你見到咧就係、是、一支支嗰啲嘢咧，你唔好諗住係一啲 sculpture 喎。又是功能性有用的，那在当年有什么是有这样的功能要一支支的呢？阿 Freddy 估唔估到咧？ 我梗系知个答案啦，但系啲观众睇咧就估唔到啊！尤其是咁样，有阵时系一支，有阵时系一排。不过咧，如果大家心水清咧，都应该估到呢啲系烟通。 系啦，烟通啦，同埋通风用嘅一啲管道。 气窗 系啦，大旧啲嗰啲咧，就其实系楼梯顶嚟嘅。即係樓梯上到，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去即係深水埗嗰啲咁嘅舊屋咧，咁 咪唐樓佢上到咪有一個趌咗上嚟嘅 斜面㗎嘛，咁佢就唔係喎，成個南瓜咁樣喎，咁同埋咧嗰啲煙通咧，佢做到好似武士咁樣，即係武士啲頭盔啦，同埋啲身體啊咁樣啦，咁同埋咧佢咧就有一樣嘢做得好靚嘅，就係佢咧將成個天台咧係變咗個遊樂場。是通晒嘅，同埋呢佢係唔同高度嘅，有啲 stagger 嘅，即係有啲呢就要上幾級，有啲要落返幾級，咁同埋呢佢就圍住咗幾兩個大嘅 atrium， 采光嘅 atrium， 你見到左邊呢就係、是、一個可以望到落底嘅一個采光嘅一個空間嚟嘅。 一般我哋建築呢好多時影相影外圍啦，影入口大堂啦，影裏面啦 ,interior 啊，影嘅室內設計啊咁啦。 嗯， 印象中真係好少有建築個天台係會謀殺你最多菲林。 係。 呢、這個呢就真係謀殺菲林嘅地方。 下一張。系啦，咁呢個又係另外一橛啦嚇，咁、啊、就係呢、這個嗰、那個窿窿咧，即係下邊嗰、那個門口咧，就係啱啱行上嚟。咁同埋咧，你見到咧左邊個白色嗰幾條煙通咧，其實咧再行上去咧，以前係一個洗衣房嚟嘅。 哦。 咁佢跟住咧就而家咧就做咗一個好似 meditation 嘅，俾你上去就聽一下啲回音啊，啲咁樣嘅地方咁樣嚇。咁又是一樣啦，用盡曬佢天然嘅物料，即係嗰啲物料啦嚇。咁同埋咧，佢見到佢咧，好似生嘢咁樣嘅喎，見唔見到啊？即係一粒粒啊，啲角起曬角啊，啲邊 咧？呢啲係佢對大自然嗰啲果子嘅一啲啟發，佢嘅一啲美術嘅美學態度嚟嘅。 係，同埋就係即係好似。就是一個即係遊樂場咁樣啦，玩到嚇。咁同埋因為佢我頭先提過咧，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咧。咁、佢見到有好多宗教嘅 motif 啦，好似十字架啊嗰啲嚇。咁但係佢又整到佢好靚嘅，即係佢唔係一個好似十字架咁啊直不甩嘅。咁佢又即係有少少 curve 咁樣去演繹佢出嚟。 一年一度，今次又推出呢個人民超市嘅呢一個大主超級豪華粽。 松露包心果蒸粽、花雕醉雞粽，呢、這個叫玫瑰藻蓉粽。 咁咧就係原一套，即係咁樣三隻，咁咧就原價268蚊，我哋就限量版嘅啫，就係500套嘅啫。而家訂咧就買個粽券咧，我送埋俾你，228蚊。 嗯， 咁咧就一個盒裝住，唔係一個凍袋裝住，保温凍袋，咁就送俾人就好好啦，咁樣樣228蚊，拎翻屋企又好好， 即係蒸咗噶啦， 係 蒸咗， 你翻嚟整翻熱， 再整翻熱就得啦，